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1章，玲玲根本不为所动，她的手腕上有光芒的力量在缠绕着，这只吸血鬼根本无法从光之网狭窄的口子当中冲出来。 玲玲，你闪开！ 莫凡狂奔着大喊说道，胸口中沉淀的怒气在此刻彻底的释放了出来。莫凡激起了血兽靴的主动力量，在冲到吸血鬼聂东面前的时候，莫凡飞起一脚就往聂东的脸颊上狠狠地踢了过去。若是使用魔法的话，有可能破坏掉了玲玲的这道光复之网。这血兽靴的暴躁之力正好派上用场，啪的一下，血兽的恐怖蛮力聚集在莫凡的右腿上，狠狠地抽出，在聂东的面门上发出了一声巨响。聂东整个人带着光复之网在空中打着转，飞出了30多米远，一辆违章停靠在路边的轿车被他给砸烂了，可见这一踢的力量有多么的惊人。又传来当当的声音，两颗白色的血牙直接脱落了，掉落在吸血鬼聂东砸烂的汽车旁边。聂东的血牙咬在赵满岩的金色盾牌上的时候已经有些松了，莫凡这一脚更是冲着他的牙踢过去的。血牙一旦断裂，这吸血鬼也就离死亡不远了，因为血液能够进入到吸血鬼胃里的方式就只有这一种。血牙断裂之后，聂东彻底化作了一只丧家之犬，他原本整齐的头发都被披散了下来，整张引以为傲的英俊脸庞早已经满是伤痕了。他摸着自己的上嘴唇，发现血牙断掉之后，更是蹲在地上疯狂地摸索起来。他失明的双眼没有恢复，血牙又掉落得很远，更何况就算是找到这种断裂的血牙，那也是无法再接上了。终于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的聂东已经浑身哆嗦了起来，他卑微地求着饶，恳求莫凡放他一条生路。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只要你放了我啊，把我的血牙还给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们放了我。 聂东被光复之网烫得浑身都快烂开了，莫凡拾起了那两颗自己想要的血牙，眼睛里面却没有一丝的怜悯。这只吸血鬼在这里已经不知残害了多少条无辜的生命了，这样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活着的意义。 我帮你把它了结掉吧。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柳如，缓缓开口说着。柳如点点头，他睁大了眼睛，正是要亲眼看到这只万恶的吸血鬼去死。扑的一下，煤炎在莫凡的手掌心上燃起了，蓬勃的在那里燃烧着。吸血鬼聂东的力量正在不停地流逝着，光复之网都已经令他苦不堪言了，想来他强大的体魄再无法承受莫凡这高温火焰的焚烧了。莫凡把火焰朝着吸血鬼聂东的身上抛过去，为了确保这只吸血鬼不会再复活，莫凡不断地施展出焚骨火焰，一定要把这只吸血鬼的躯体给焚成灰烬才行。火势越来越猛了，已经烧的这片街区都通红一片。整个战斗持续的时间不算太长，在这里发生动静的时候已经有消防车往这儿赶了。当他们看到火焰是一名魔法师释放的后，便把消防车停在了很远的地方。无论是警方还是消防员，他们都清楚城市当中有猎法师，也有一些潜伏在人类当中的妖魔存在，所以一旦出现猎法师跟妖魔之间的战斗，警方发现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遣散周围的人群，同时把这片区域给封锁起来。莫凡和玲玲都是有猎人执照的，玲玲更是提前跟警方打过招呼，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火焰在聂东的身上焚烧着，烧得越来越剧烈了，换作是一个正常人早就变成了一堆黑色粉末了，可是这聂东依旧在火焰当中痛苦地挣扎和吼叫着。可以看到火焰当中这个吸血鬼的体型正在发生恐怖的变化，有嶙峋的翅膀从背后生长出来，身躯开始扩大，甚至连爪子和脚掌都变成了怪物似的，长长的尾巴还在火焰当中扫动着。血族分两种， 一种是拥有人类血统的吸血鬼，这种吸血鬼在不猎食的时候和人类并没有任何差别，并且潜藏在人群当中生活，遵守着一些不被猎法师和教会发现的戒律。还有一种就是吸血鬼怪物，吸血鬼怪物则是被邪恶浸染的正统吸血鬼所化，由于杀戮成性，滥意吸血，还有毒性缠身，他们已经渐渐丧失人的血统了，朝着黑暗属性的邪恶属性的妖魔在靠近，是以暴露本性的时候便会原形毕露，化身成怪物。这聂东此时化身怪物，便证明这家伙其实已经在吸血鬼和吸血鬼怪物之间游离了。如果没有尽早把它处理掉，那么哪一天令它化身成怪物的话，更可能会为祸一方的，血流成河都有可能。吸血鬼怪物那是没有理智的杀戮机器啊。火焰当中，形态发生巨变的聂东疯狂地挣扎着，那些开着消防车在远处的消防人员看到这一幕之后都纷纷地后退了，他们终究是普通人，根本不敢面对这种可怕的妖魔。哈哈，竟然还在垂死挣扎。莫凡冷冷地笑道，火焰在莫凡的操控之下更加旺盛了，甚至还带着爆裂的效果。聂东所化的怪物在这不断炸裂开的火焰当中被不断地崩解着，手臂掉落，焚成粉末，头颅炸开，一片的火星飞窜着，身躯跟躯体在火舌当中烘烤着，渐渐的也不再能够支撑了。终于聂东垮塌了，火焰都已经烧满了半个街道了，这可怕的怪物终于散尽了生命的气息，浓浓的邪气在炙热的火焰之下被蒸发了。 莫凡，注意他的灵魂。 玲玲提醒了一句莫凡。 放心吧，我这里有对付灵魂的利器。 莫凡回答道。吸血鬼聂东彻底失望没多久，火焰当中便有一个带着暗血色的萤火幽魂慢慢地飘了起来。失去了肉躯，吸血鬼的灵魂不过是一个没什么力量的孤魂而已。只是这个灵魂出现的时候，莫凡的心中涌起了一阵的欣喜。欣喜的是时隔这么长时间，终于出现一个完整的战将级精魄了。记得获得鳞皮妖母的精魄之后，莫凡就没再怎么获得过战将级的精魄，即便是化身为洞庭湖死神的洞庭湖中大开杀戒，遇到战将级精魄的概率也不算高，这吸血鬼想来也是比较特殊的战将级妖魔了，出现精魄的可能性比普通妖魔要大得多。当初鳞皮妖母的精魄可是卖了大价钱的，这吸血鬼精魄品质肯定比鳞皮妖母更高，总算是又有钱了。只是让莫凡感到些许奇怪的是，这个精魄竟然是带着暗血色的。通常莫凡遇到的所有灵魂，他们泛着的灵魂之光都是森绿色，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妖魔的，这种幽光几乎是灵魂的特性。可是像吸血鬼聂东灵魂这样附带着暗血色倒是第一次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等一下， 突然一旁的玲玲叫住了莫凡。这场战斗结束之后，玲玲便露出了几分疲倦和昏昏欲睡的样子。悬赏完成了，她总算可以回去补个少女觉了。对于吸血鬼聂东，她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毕竟她是猎人大师，各种妖魔鬼怪见得不算少了。然而就在莫凡要把吸血鬼聂东有几分特殊的灵魂精魄给收走的时候，玲玲那双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原本清澈灵动的瞳孔当中竟然充满着难以抑制的愤怒。她身子微微颤动着，像是发现了什么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似的，除了眼睛里面突然卷起的愤怒之外，小脸上竟然还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兴奋。这种有些偏执狂态的兴奋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张稚嫩美丽的脸颊上。啊，怎么了？莫凡询问道。这还是莫凡第一次见到这小萝莉露出这样的表情，不免有些担心了起来。玲玲像是没有听见，她只是那样盯着吸血鬼聂东的灵魂，这个异于往常幽绿色幽蓝色而透出暗红色的灵魂，那一抹妖异的暗红色像是让玲玲中了邪一样，脸上带着几分痴狂的笑。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会露出这样的表情，让莫凡实在是无法理解。 或者说从一开始自己就对这小萝莉算不上完全了解吧。不了解她为什么好好的学不上，偏偏要在青天猎所当个猎人，不了解她为什么会拥有寻常法师都很难获得的猎人大师的称号，也不了解她萌萌的美丽外表之下那份老气横秋、智慧无双又是因为什么而来。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62章。玲玲一直都没有说话，莫凡把聂东的灵魂精魄收纳到小泥鳅坠之后，他就没有再出现任何反常举动，只是低着头思考着，表情在不停的变化。 哎，到底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儿不能和我说吗？ 莫凡将聂东的灵魂精魄完全收纳了进去，然后用手扶着玲玲的小肩膀。玲玲像是在回忆着什么，当她那张稚嫩又充满深沉的小脸抬起的时候，莫凡隐约当中看到了一丝仇恨的光芒。 我一直在找这种变了色的灵魂。 玲玲一脸认真且严肃地跟莫凡说道。 哦，这种灵魂有什么特殊的吗？ 莫凡询问道。 我的上一个搭档就是因为这种暗血色的灵魂消失的。 玲玲说道。 上一个搭档？ 莫凡隐约有那么一点印象，也不知道是谁说的。玲玲没有再说话，反倒是莫凡又接着问了一句， 要不要我把这个灵魂再给你看看呢？ 不用了，我已经知道那个家伙还潜伏着，也知道去找谁可以挖到更多的事情了。 玲玲说道。莫凡听得云里雾里的，见玲玲没有完全吐露的意思，也没有再追问下去，恐怕这件事儿也只能去找包老头才能知道了。莫凡在这件事上留了个心眼儿，玲玲终究是自己的猎人搭档，小丫头帮助自己做了很多事儿，最重要的是她对悬赏金额从来都不感兴趣，所以获得的佣金基本上都是归自己所有。玲玲沉浸在猎人的事件当中，起初莫凡以为这不过是玲玲个人对家族事业的投入，可是从今天她极不对劲儿的神情来看，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处理完这事之后，也该去包老头那边搞清楚了。莫凡回过身，走向了赵满言跟柳如所在的位置。让莫凡诧异的是，刚才还浑身是伤痕的柳如，身体竟然出现了自我愈合的迹象，那些浅浅的伤口连疤痕都没有留下。看着他，莫凡故作轻松地笑了笑，开口说， 哈，吸血鬼也终究算是人类，你不要太在意。 柳如抬起头看着莫凡，他已经可以勉强把血牙给收起来了，也不知是已经接受成为吸血鬼这个事实，还是他本身就绝望透顶。他凄凄地笑了笑，又说道， 能为姐姐报仇就足够了，至于我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虽然我也很想对你说，死去的人其实更希望生者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这番话，但是我觉得背负了就是背负了，经历了就是经历了，以前的那个自己和现在这个自己终究不同，我希望你能够用不同的心境去对待。 莫凡勉强地找了一些安慰的话，事实上这个时候吐出什么心灵鸡汤没有意义了，你不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法理解那份感受的。柳如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荡开了，并不是莫凡这番话说到他的心坎当中，而是正如莫凡所说的，他早就想好了怎么去过接下去的生活，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不能称之为人的人。他站起身，缓缓地朝着这条延伸到城市黑暗边缘的长街走去。莫凡静静地注视着他，也没有说任何挽留的话，更不会一副圣人的架势给他一个所谓假如你迷失本性我也一样会把你消灭的正义宣告。昏暗当中，柳如的身影已经渐渐的模糊了，这条路黑暗而没有止境，足够他好好的思考自己新生活了， 自己帮不了的。 你就这样让他走了？ 赵满言急匆匆地说道，一副有些惋惜的样子。不然怎么样，收做暖床吗？我是一百个愿意啊。莫凡说道。 也是，还在正常人类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打扰到你，更何况现在。算了，由他吧，希望他不会在鲜血的贪婪中失去本性，就算失去的话，那也还是找我们俩吧，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赵满言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也就证明了他是知道血族在吸食血液的时候往往会做别的事情的这个传言。莫凡点点头，感觉赵满言说的有几分道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了。至于聂东所在的吸血鬼家庭，那不是莫凡要去考虑的事儿了。猎者联盟那边肯定已经是敲山震虎了，想来应该是会对城市进行一番调查的，将那些离奇死去的人列入到吸血鬼作案的嫌疑当中。那么潜伏在这座魔都中的吸血鬼家庭应该也要避避风头了。莫凡已经拿到了想要的血牙，也为柳如报了仇，整件事勉强圆满成功，可以到霍陀那老家伙那边交差了。本来莫凡想借楷模具来挑战排名更高的人，第二个挑战周已经耽搁了，只有下个月再狠狠冲刺了。这战将级的精魄也能够卖上一笔钱，加上自己之前统领级尸体的一笔收入，应该勉强可以买上一个契约兽。能够大幅度增进自己实力的正是契约兽，有了契约兽可以获得更高的排名，获得进入三部塔修炼更多的时间，也可以让雷系星云和暗影系星云得到提升和突破。实力这东西有些时候也是滚雪球的，有了一个推动便会越滚越大的。莫凡此时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契约兽来推动自己已经停滞了有一阵子的修为了。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弄到血牙了，我指派的那些猎人大师们都是连吸血鬼的毛都没有找到。你这小年轻倒真有几分本事，让我刮目相看呐。 霍陀一看到莫凡送过来的血牙之后，眼睛泛起了光芒。吸血鬼这种生物也算是很稀有了，倘若不是霍陀不巧遇到，同时那只吸血鬼胆大妄为的想要姐妹双吃，莫凡估计找破天都别想搜寻到吸血鬼。也难怪霍陀愿意拿昂贵的加工费来换取这样两颗鲜红的血牙。莫凡不知道霍陀拿吸血鬼血牙有什么用，他只关心自己的模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他好去挑战排行榜靠前30名的人。前30名的话就能够获得整整三天在三部塔修炼的时间。而莫凡本身具备着四系的关系，冲入到三部塔第三层的话，他的修炼速度要比寻常中间法师们快上一倍。雷系的第三级迫在眉睫，莫凡也明修沉淀很久了，需要借助这三天的三部塔机会一口气将其突破上去。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楷模具给我呢？我就指望着他打排名了。 莫凡看着这个贼溜溜的老头说道。霍陀这老家伙没利益的时候也是油盐不进，可是把这血牙交到手上之后，整个人就慈眉善目了。 好说好说，你下个挑战周之前，我肯定能够把你想要的楷模具交到你手上。 霍陀笑着说道。有老头这句话，莫凡就放心地离开了。吸血鬼的精魄莫凡并没有急着卖掉，事实上赵满言的家族在魔都是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交易所，赵满言很乐意帮莫凡卖掉这样的宝贝，只是想到玲玲看到这灵魂时的表情，莫凡觉得有必要再稍微留在手上一会儿，先搞清楚灵魂当中散发的那一抹暗红色究竟有什么特殊。这几天莫凡都联系不上玲玲，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寻找着什么，一门心思扎入到了奇怪的事情当中。趁着这机会，莫凡回到青天猎所，本来是想找包老头把这事情问个清楚的，谁知道一走入这老店便看见一个身材有着夸张的曲线，偏偏又穿着性感皮衣的女人坐在那儿，冷若冰霜， 美艳的脸蛋上自有一股威严。 啊，冷清师姐，没想到你回来了。 莫凡有些惊讶地跟着女子打招呼。杭州一别，莫凡便再也没见到过冷清。想来一个议员的巨大贪污舞弊事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后事处理吧。作为副审判长的冷清，自然事务会很多的。冷清看着莫凡，脸上勉强有一丝丝笑容。看来他对莫凡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回来看看。很不巧，大家都不在。 冷清的目光正环顾着这个老式的咖啡与茶庄结合一起的老店，似乎这里的每样东西陈列着、挂着的和发出声音的，都载着他很多很多的回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63章。 奇怪，大家都去哪儿了？包老头竟然也不在。 莫凡有些无奈地说道。 怎么了？看上去有什么事的样子。 冷清随口问了一句，莫凡看着冷清这才想起来，眼前这位美丽而又强大的女审判长是玲玲的亲姐姐，她知道的事儿肯定不比包老头的少。当下莫凡也把自己和玲玲捕捉吸血鬼的事情说来，当然还强调了聂东的泛着暗血色邪光的灵魂。冷清有些惊讶地看着莫凡，眼睛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他又问了一句， 你确定刚刚捉捕的这个灵魂是有暗红色的吗？ 莫凡点点头，从冷清的表情可以知道这里面肯定藏着很重要的事。当下莫凡也追问了起来。说实在的，玲玲年纪那么小，想到她当时那副有些执狂的表情，便不免为她担忧了起来。 玲玲告诉我，这是关系她上一个搭档。她上一个搭档不是已经死了吗？ 莫凡试探性地问道。冷清苦笑了一声，脸上有了一丝哀伤。莫凡看冷清不说话，又小声地问了一句， 这里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冷清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 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你口中说的这个上一个搭档，他对我们来说很特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 莫凡惊讶地张了张嘴，他考虑到自己的上一任应该是对玲玲来说很重要的人，只是没想到会是玲玲的亲生父亲。 玲玲从小就天资过人，并且对烈术非常感兴趣，父亲就把她带在身边执行一些没有什么危险性的悬赏任务，并且一路教导玲玲如何做一个出色的猎人。玲玲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跟在父亲的身边，对他来说，他不仅是父亲，是老师，是朋友，更是搭档。从前这间屋子总是充满了他们父女俩的笑声，每当执行一个任务之后，玲玲总会很高兴地在这个屋子里跑来跑去，咧着小虎牙开心地告诉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父女俩很默契，甚至一些难度高的悬赏，玲玲也能够为他老道的猎人父亲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 冷清悠悠地说道。尽管冷清只是只言片语地描述了一些玲玲跟他父亲的事情，但是莫凡很快就能够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耐心温和的猎人父亲带着自己睿智冰雪活泼的小女儿在一起的种种画面。想来那个时候的玲玲一定是一个很活泼的小精灵，飞舞在这个热闹的青天会所当中。莫凡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猎人大师了。可见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到一个可以面对凶残妖魔面不改色的出色法师，这个过程他的父亲一定教会他很多很多了，也带给他很多慈爱的陪伴。回想起一直以来玲玲提到过有关以前猎人的事情，最多的也只会说自己的上一个搭档。 兴许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从来没有承认过父亲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吧。那么带着暗红色邪气的灵魂又和你们父亲的离世有什么关系吗？莫凡问了一句。 这恐怕是我们找到真相的唯一线索了。因为当我们的父亲化作亡魂之时，他的灵魂像是被诅咒过一般，呈现的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暗血色。 冷清说道，我所见过的灵魂都是幽绿色和幽蓝色，却从来都没见过暗红的，这么说这是特有的一种死亡印记吧？莫凡推断道。冷清重重地点了点头。 只是玲玲现在还是太小，这些年我也做过一些调查，发现能够制造出这种特殊灵魂印记的家伙并非是一般的生物，甚至连我都不敢再深入地探寻下去，因为我已经受到了一些对我产生危险的阻挠。 冷清神情严肃地跟莫凡说道。莫凡心中很惊讶，冷清好歹是个副审判长，以他的实力跟权力竟然也无法解决这个案件，那么能够产生这暗红色灵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从冷清的口中也可以知道，玲玲的父亲一定是一位相当强大的猎人了。那玲玲现在做的这些调查，她一直沉浸在追击城市的妖魔当中，不停地接着各种悬赏，也就是为了收集一些零散的信息吗？莫凡询问道。 确实如此，我的身份还算比较特殊，一旦深入的话，必定会受到某些藏在黑暗中的势力阻挠。玲玲自己这样从不同的妖魔事件之中来找到蛛丝马迹的话，兴许会更加的有效。毕竟我一旦行动，很多事情就会彻底变味了，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会被抹出个干净。 莫凡皱起了眉头，隐约感觉这里面恐怕还藏着一个非常大的秘密。不过莫凡终究担心的还是玲玲的安危，既然连冷清都说这种事情追查下去很可能会引出某些躲藏在黑暗当中的势力，那么正在挖掘他们的玲玲岂不是会撞上他们了？ 玲玲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件事就由他去吧，我们即便是阻止他，他也会坚持做的，他现在还只不过是到暗红色灵魂这一步，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冷清淡淡地说道。冷清师姐，看样子你其实是了解一些内情的。莫凡看着冷清说道。 了解又如何，在力量还不足够强大之前贸然的行动只会白白送命。 冷清回答道。关于这件事儿，冷清没有再多说了，莫凡反倒是被勾起了好奇之心，当下莫凡就去查找有关玲玲父亲的资料。让莫凡相当诧异的是，玲玲父亲秦战竟然是一名猎王。莫凡唯一一次见到猎王级别的人物也不过是在临皮母妖事件时，到现在他都没有忘记那一头青色的巨兽从体育馆上方踩踏而下的震撼场景。那位猎王当真是威风凛凛的，自带气场和磅礴的背景音乐，能够让一名猎王不明不白的死去，这究竟是撞上了什么可怕的猎妖任务呢？再追查一些东西，莫凡便什么都找不到了。他现在也不过是一个高级猎人，猎者联盟对高级猎人公开的资料是有限的。莫凡又去询问了邱宇华老教授，想从他这里得知有关灵魂的印记问题。这种暗红色的印记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假如能够破解暗红色灵魂印记之谜，多半是能够找到非常有效的线索了。可惜连邱宇华老教授这样无所不知的人，他都挑起眉毛惊讶地问着，灵魂还能够有暗红色这一说？倒腾来去，莫凡还是什么都没找到，无奈之下，他只能够把这个战将级的灵魂精魄给卖掉了。留着也是没线索的，还是赶紧换点钱更实际一些。契约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着落，据说养契约兽才是真正最烧钱的。吸血鬼精魄的价格很不错，直接出售了2500万，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加上之前的5颗巨蜥尸体的钱，莫凡手头上也有4000来万的样子， 虽然真正要想能够独挡一面的契约兽往往都要5000万人民币，奈何莫凡没那个时间去磨蹭了，实力这东西早提升为好。挑选一个良辰吉日，莫凡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主角光环和主角气质的，别人都可以花个鸽子蛋钱不小心买到什么黑龙蛋、万古黄卵、天地噬兽幼崽，自己运气也应该不至于差到哪儿去吧。哎，赵满言，那里又是什么东西啊？怎么看上去像是在交易卷轴之外的？难不成你们这里有卖星图之书？莫凡询问了一句。到了赵家的竞拍行，莫凡倒是发现了一些新奇的东西。竞拍会终究是高档大气上档次的，即便是一次竞拍会，人数其实也不会很多的。竞拍的东西价值很轻易就到上千万这个级别，所以竞拍会自然不可能跟卖场那样人山人海的。但是在竞拍会的背面大厅处，莫凡却发现那里人来人往的，感觉是热闹非凡。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64章。 哦，那不是卖卷轴，是卖彩票的。 赵满言说道。卖彩票？哎，你他妈逗我呢，那都是一群法师们在看在买。 是这样的，大部分会拿去公布的悬赏，那都是有准确消息来源的。发布悬赏者也需要在猎者联盟那里下保证书和佣金，不至于让那些为之而去的猎人扑空。但事实上，大家游走在野外所获得的往往是一个捕风捉影的信息，这种信息自然是不能成为悬赏公布出来。于是呢，大家会把自己得到的大有价值又无法确定的信息写在那些卷轴里，按照一定的定价出售。 赵满言说道。啊，不会吧，这玩意儿也有人买？莫凡说道。想来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小道消息，这种东西大家相互分享分享就是了，竟然还真有人这样搞然后拿来卖，法师们这钱是不是多得没地方花了呢？ 大哥，现在是信息时代，猎人们不仅需要活好，更重要的是情报信息准确与广泛。总之你自己也看到了，想买的人都排成排了。 赵满言瞟了一眼交易会背面那个大厅的人群，淡定地说道。那还真像你说的是买彩票，信息是真的，那倒是赚大了，省下了一大笔购买确切信息的钱和发布悬赏的钱，信息是假的或者已经过时了，白忙活了。 法师嘛，谁身上没几个闲钱，谁不想有一票中奖的想法？反正一个织密卷轴也不贵，一口气花点钱多买一些，就算没自己想要的信息也纯当长见识了。运气好，若是买到两者之间有相关联系的致密卷轴，那么该信息的准确度就极高了，第一时间出手往往可以捞到很大的好处。比如说哪里有灵种碎片、灵种迹象啊，哪里的稀有妖魔出没频繁，哪里的元素气息浓烈，很可能有天才地宝。很多信息兴许是无中生有，但经过合理的筛选，也同时为了自己织密卷轴能够卖上高价，大部分卖织密卷轴的法师都会尽量透露出真实的信息的。毕竟信息虚假率越高，这名法师所卖的织密卷轴就越白菜价，低得离谱的时候竞拍会会直接取消他的织密法师的资格。哦对了，织密法师称谓都得是高级猎人以上，大部分是猎人大师，猎王级别的也不少。 赵满言接着说着。莫凡这下算是长见识了，假如那些消息都是从猎人大师以及猎王级别的人当中说出来，那这个织密卷轴就确实很有价值了。像猎王这种级别的强者，他们本身就负责最顶级的悬赏，而在执行顶级悬赏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灵种迹象，或者一些妖魔的蛛丝马迹，即便知道这些是有价值的，他们也不会亲力亲为的。但完全烂在肚子里也毫无意义，这个时候确实不如直接把这些东西写在织密卷轴里，自己省事的同时额外获得报酬，而那些级别更低的猎法师也可以获得这些资源的消息，从中获得利益。如此想来，这织密卷轴确实还蛮有意义的。 要不你也去买几张，我让那边给你优惠一些。 赵满言说道，反正莫凡也是猎法师，与其却接那些已经一般一眼盯死的悬赏任务，倒不如到织密卷轴这里试试手气。 好啊，给我买几张。哎，一张多少钱来着？莫凡询问道。 价格有高有低，高的可以达到千万，低的几千块一张的都有，你说个价位，我给你弄几张去。 赵满言说道。 那来几张万把块钱的吧。 莫凡这会儿还算是蛮有钱的，也决定试试运气。 没问题， 这里毕竟是赵家的产业，赵满言怎么也拥有一些特权，很快就给莫凡弄来了几张织密卷轴。织密卷轴做得非常精致，不管怎么说也是给法师消费的，法师消费的东西大都都是奢侈品，毕竟换做普通人，宁愿把几万块买个知名的包包，也不会吃饱撑着买这种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 你自己解开看吧。 赵满言一共拿了三个织密卷轴，全都是浅蓝色的，貌似那些更昂贵的织密卷轴便是银色和金色的。那些从猎王那里放出来的消息真实性是相当高的了，会花大价钱买的人估计也不少。莫凡打开看了看，顺势念了出来。黄浦江中有剑起海妖出没，遇阴之时可能会遇见。赵满言也凑过来看了看，不由得笑笑说道。 剑起海妖，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海中妖魔，而他们的剑起在卖场中价格被炒得很高。据说要想让剑斩魔具威力更上一层，这剑起海妖的剑起是重要的材料。只不过黄浦江里真的有吗？这种生物现在都居住在太平洋深处。 抓鱼我可没有兴趣啊。 啊，这钱烧的。莫凡感到可惜地说道。 没事，还有两个。 赵满言说道。莫凡点点头，又打开了一个织密卷轴，下意识地念了出来。卓原北角岩基有孕育新生命的迹象。 我去，这消息极有价值啊。 还没等莫凡反应过来的时候，赵满言突然间叫了出来。 啊，怎么说？ 卓原北角是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火之地，离敦煌非常的近，那里有一种非常有名的妖魔，是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就是元素妖了。岩基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价值啊暂时无法估计，要是有人把岩基幼崽拿到拍卖行，我敢说上海所有有名的世家都会出现在这拍卖会上。 赵满言略显激动地说道。 这么夸张？ 莫凡惊讶地说道。 哎，你这个文盲，不知道这个消息准不准确。 赵满言说道。 我买的致密卷轴你激动什么呀？ 莫凡没好气地说道。 我靠，你是不懂炎姬这种妖魔的特殊，他的战斗力比普通的妖魔强了不知多少，一直以来元素妖都是召唤系法师们梦寐以求的契约兽，而炎姬更是元素妖中出类拔萃的极品。总之啊，你要是能够与一只炎姬签契约，那你就牛逼哄哄了，就靠着炎姬杀入前十都不成问题。 赵满言说道。莫凡也看得出来，赵满言口中的这岩机很特殊也很强，问题是自己手上的这个织密卷轴信息是否准确呢？自己总不能真的跑到敦煌那一带去考察一番吧。 我对这个岩机倒是很有兴趣的，哎，你有什么办法能获得更多的情报吗？ 莫凡认真地说道。元素妖的事情莫凡是听说过的，召唤系的法师如果跟元素妖签约，召唤师所修的该元素系会因为元素妖的属性而提升的， 就比如说莫凡是主修火系的，若是与炎姬这种火系元素要签订契约，那么火系的威力恐怕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即便不提升威力，应该也可能会附带某些特殊的火焰效果的。 办法当然有了，砸钱呢。织密卷轴是有分类的，分类的织密卷轴收费较高，你把有关敦煌一带的卓元的织密卷轴都买了，假如从敦煌卓元那边回来的猎法师带回来的信息跟着炎姬事情重合的，就可以确定这件事情的真假了。 赵满言说道，那得花多少钱呢？况且还只是得到这个信息。莫凡有些无语说道， 这东西本身就是赌，你赌它是真的，那就多买，往死里买，一旦验证是真的，你付出的代价肯定远比悬赏出来的要少很多，接下来就是怎么去拿下了。依我看呢，这炎姬很适合做你的契约兽，本身你的眉炎就是火焰中暴力的存在，若是再有炎姬契约的效果，那你这火就当真霸道了，魂种之下直接无敌。 赵满言说道，别说莫凡还真有些心动了，学院当中拥有火系灵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自己眉炎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来，如果自己在契约兽的情况下还能够增进火系，这简直是完美契约兽啊。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65章， 炎姬是可以养成的，他在年幼的时候你给他多吃一些灵种碎片，运气好进阶的时候蜕变出一个魂种级的火焰来，那你的契约兽就逆天了，高阶法师见了都得害怕。 赵满言是越说越来劲了，想来他也没想到莫凡随便买的织密卷轴当中竟然会出现炎姬的信息，果然这织密卷轴是个淘金之地啊。说实在的，莫凡自己也对竞拍会上卖的那些契约兽不是很有兴趣，觉得他们并没有吉星狼来的实用，若是4000万花出去没有效果那就太冤枉了。赵满言说的这炎姬是莫凡非常理想的，要弄那就弄好的，心一狠砸钱，说什么也要把炎姬的信息给完整的砸出来。整个猎法师的圈子每天都存在着飞天盖地的消息，这些消息的转换跟交替虽然说大部分是在猎人大厅进行着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场所是能够捕捉到有价值的情报，就好比一个江湖总会在一家酒馆或是客栈当中传出消息，同样的猎法师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聚集地。赵满言貌似对这一套事情都挺熟悉的，他派了一些手底下的人先去了这种民间场所收集信息，再让莫凡去购买那些指定方位的织密卷轴，看看是否有同样有关炎姬的事情。钱烧得有点快啊，就这么几个字。包房内，莫凡看着面前一大堆摆在面前的卷轴，有些心疼了。说实在的，这真有点像是买彩票，不同的是织密卷轴是你知道买到了什么能够中奖，偏偏你需要花无数倍的钱去摸中这个号。 这个织密卷轴有价值，他们是一对猎法师在卓云寻找灵种，途经炎姬的领地，却遭到了炎姬非常可怕的攻击，这是炎姬警惕脾气暴躁所导致的，可以说很吻合他在孕育生命这一说。 赵满言说道，从织密卷轴这边莫凡已经大概知道卓云北角一些情况，也知道了炎姬活动的范围，那里活动的猎法师算是比较少的了，毕竟那里有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适应得了的酷热。敦煌一带倒是猎法师们的绝宝之地，敦煌之中妖魔横生，同时古物众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位置、路线、危险性， 以及有什么好东西，就差实地考察了。莫凡说道。织密卷轴附带了很多额外的消息，假如真要前往卓园，可以让他们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里终究是妖魔之地，人类在里面行走，要没有一些诀窍，真可能会寸步难行的。 你打算去了？就这点情报？ 赵满言有些惊讶地问道。去一趟又没什么坏处，当是历练了。莫凡说道。 你别给我提历练。 赵满言一脸黑线地说道。哈哈，我记得卓园也不算太远，飞到甘肃，绕开敦煌，应该很快就能够抵达卓园的北角，算起来往返的时间不会超过半个月的。等回来休息一番，正好可以赶上下个月的第二个挑战中。莫凡说道。 你还真是说什么就做什么。 赵满言无奈地说道。很多猎法师为了不扑空，前往之前一定会做足功课的，像莫凡这样直接出发的还确实少。说实在的，在乱七八糟的信息当中做功课，都不如直接杀过去来的实际。 既然你要去，那就祝你好运，争取将牛逼哄哄的银记给带回来，横扫明珠学府主校区。 赵满言送上了一句吉言。祝个卵好运呢，我有说我自己一个人去吗？莫凡挑着眉毛说道。 不会吧，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 赵满言一脸愕然地说道。哼，你说呢？在跟吸血鬼一战当中，莫凡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龟壳一般的防御，有赵满言在的话，危险系数会大幅降低的。寻找言姬幼宠的事情，想想就知道是个困难活，没一点精英陪同，莫凡可不觉得自己可以搞定。一番威逼利诱，最后赵满言还是妥协了。赵满言其实很不喜欢做危险的事情，可是考虑到他自己的修为也开始停滞不前，无法再更上一个层次之后，他觉得出去一趟应该是会有收获的。反正到时候太过凶险，直接跑路就行了，来回花不上太多的时间。 就我们两个人的话，肯定办不到，再找些人吧，一定要信得过的。 赵满言认真地说道。这次前往卓园可不是小打小闹，个人力量过于单薄了，需要一个能打能防能退能跑的好团队。我问过玲玲，她好像挺有兴趣的，带上她一个。莫凡说道。玲玲可是智囊啊，再加上其丰富的猎人经验，队伍里边有她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 嗯，凡事要有计划，有她在，我们的行动会更有效率一些。 赵满言点了点头。体育馆的林皮母妖事件以及这次捕捉吸血鬼的事情上，赵满言都是对玲玲刮目相看的。这次前往卓园带上他，绝对比带上那些坑死人不偿命的破老猎人要好得多了。紧接着莫凡打了个电话询问张小侯那边的情况。信得过的人的话，张小侯是莫凡最为信赖的了，而且张小侯这家伙敢打敢拼，憨厚归憨厚，在面对妖魔的时候却是无比的机灵。想当初在杀五壳巨蜥和找毒千功的时候，如果少了他，估计还真没法完成鹤蚌之争的计划，那可是统领级的生物啊，张小侯都敢玩，这次卓园之行他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正好甘肃和陕西那边是邻居，他从陕西那边过去也蛮快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治愈系的，卓园凶险算是出了名的，保不齐缺胳膊断腿的，没有治愈系法师啊，丧命并不奇怪。 赵满言强调说。你以为治愈系是大白菜啊，随便抓随便有吗？哼。 白婷婷啊，你问过他没有？ 我回学校之后就没看到过他，本来还想和他打招呼呢。你赵大少爷人脉这么广，就没有信得过的治愈系法师吗？ 真没有，有的话也是家族大佛，我哪里请得动？ 赵满言说道。治愈系法师对所有猎法师队伍来说都是奢侈品，更何况这次任务还比较特殊，需要信得过的人，这上哪里去找一位信得过的治愈法师呢？白婷婷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好像并没有再回到学校了。 我们组建不出像那些老团队那样搭配齐全的队伍，所以呢，要一个一劳永逸的治愈系法师。没有治愈系法师的话，还是打消这个念头。东西是好，命没了可就不好了。 赵曼言很认真地说道。莫凡也是头疼了起来，全世界最难请的就是治愈系的法师了。说实在的，越是了解有关炎姬的信息，莫凡就越想将其收为契约兽。 哎，对了， 赵满言突然想起了什么，拍了拍莫凡的肩膀说道， 你那个心下妹妹不就是治愈系的吗？而且还是主修治愈系辅修心灵系的。元素妖这种生物不像其他妖魔那样对人类有完全的敌意，你妹妹拥有心灵系能力的话，很容易就安抚住他们了，我们便一路畅通无阻。 一听要让心下也加入到这次队伍当中，莫凡第一反应就是摇头。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情况，这哪行呢？ 莫凡说道。 你有吉星狼啊，吉星狼全程照料他代步行走，同时还能够保护他的安全。卓元真不是什么善地，我原本就想跟你说，我们还需要一位心灵系的法师，心灵系的法师也是少得出奇，就算是有啊，也绝不可能跟我们去做这种事情的。 赵满言说道。行动不便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莫凡本身有召唤兽，这比腿脚方便的人还安稳得多。 哎呀，就算是这样，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没什么应对妖魔的经验呢。 莫凡还是不答应。 嗨，行了，你无非就是不希望他跟着你犯险，我也就这么一建议，最后决定权呢，还在你这里。 赵满言说道。 哦，你先把我们的信息发给玲玲吧，队伍里面还缺什么，需要做什么，他比我们懂得多。 莫凡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